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88集。此时陈泽明在殿外已经候了很久，他府中今日突然来了位黄门官，传天子令召他入宫，哪怕再三称病推脱也不成。最终陈泽明只能换了官服，坐在轿中跟随对方来到许久不曾踏入过的进宫。带入了宫门，那宦官又道万岁体恤他的病情，特准许他在宫中乘坐不虞。那中年黄门官边说边笑吟吟地瞧着他，这是多么大的恩典，一般人听了总归要客气两句的，可眼前这个人却似乎是习惯性地拱了拱手，便再无话语。那宦官愣了半晌，才惊讶地收回了目光。到了御书房前，宿卫兵士道里面，杨大人正与万岁有要事相商。领陈泽明前来的宦官挥手让不虞退去，问询了两句便退了回来，并让陈泽明在此处继续候着。陈泽明等了许久也不怎么动弹，这地方他之前来过太多次，不少人都认识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甚至可以在宫中行马的魏王。见他此刻垂手站在阶下，失势之态分明，难免指指点点，笑声不断传来，陈泽明倒不在意，可站的时间久了难免有些头晕目眩。他那头痛之症并不是推脱，这病症时日已久，如今更是每日里要发上一次，发作时痛不欲生。后来找了一个退隐的老名医，开了一个去痛的方子，痛的时候服一剂，再卧床调养才能够缓解。今日刚吃过药，传令黄门便来到了府中，也来不及休息，此刻在冷风中吹这么一阵子，竟然浑身冰冷，额上却汗水淋漓不断往下流，足下似乎也晃动起来。直到眼前一道亮光掠过，陈泽明惊了一惊，才从那种恍惚中清醒过来。那是掌灯的太监挑下沿边的灯笼，划亮火石点燃烛芯的瞬间。左右看看，天空已经一片灰蒙蒙，再过一会儿那层暗淡的光也消失了，漫天的乌云透不出星光，只剩下远近那些斑斑点点的灯迎风摇曳着。陈泽明转回头来，忽然发觉面前御街尽头高大的殿门内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人，此刻殿中还不曾点灯，对方的脸隐在暗中看不真切，但陈泽明还是看出了那个人的身份。那身华服上绣的是五爪金龙，从前到后应该共有九条，他们盘旋飞翔，张牙舞爪，寓意着飞龙在天。他觉得周身的寒意终于升到了头部，额前剧烈地痛了起来，一团火焰在胸中一路往下穿透了自己的胸膛，一直灼烧到脊背上。他面无表情地看了片刻，终于慢慢低身伏倒在地。门内的人跑脚一晃退入了殿中，殿上的灯这才一盏一盏地燃起来。然而踏入门槛之后，陈泽明并未看到萧定的身影，对方大概从侧殿离开了。这个认知让陈泽明胸中莫名的那股浊气终于能够散开些，脑中也随之清醒不少。迎上来的是司礼监的一名年轻宦官，名唤曹晨宇。萧瑾在位时，这人是司礼监的随堂太监，时常跟在圣驾之后，与陈泽明见面次数相当的多，两人算得上熟络。纵然陈泽明此时落魄了，难得曹晨宇态度亦是一如从前的谦逊，并没有多少变化。陈泽明心中感动，两人寒暄了两句，落下座来。曹晨宇便着人看茶。陈泽明并不知道，曾被萧瑾射过的那名小宦官便是曹晨宇的干儿子。曹晨宇因为此事对陈泽明一直心存好感，纵然他失势也并不落井下石。而此刻曹晨宇的身份更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已经被萧定提拔为了司礼监提督太监。 很快有工人捧来两叠奏章送到陈泽明面前。陈泽明看着面前的文卷，只觉得莫名。 这是万岁指定请将军过目的。 这将军两字叫出来，陈泽明露出苦笑。 哎，将军还是看一看吧，万岁面前也好交差呀。 陈泽明并不想为难旁人，只瞧着那两叠奏书，踌躇片刻，便随手拿了一册。萧定济召他入宫，又指名点姓让他看，避也是避不过去，看一看又何妨。曹琛与建之挥手，众宦官随他一同退出，反手将门关上。陈泽明耳中听到那落栓的声音，眼睛却也再移不开半分。实际上，从看到第一句开始，他的全身便僵了。那上面写着，匈奴几无伤亡，大军连夜渡过岷江，马不停蹄，直奔京城的字样。陈泽明捧着奏本的手动弹不得，双目似乎被那文字牵扯住，不由自主一字一字地往下读，心跳声有如擂鼓，在他耳边一声声像是要敲出血来。待一口气看完手中的册子，他面色已经灰白如纸，木然地坐在原地。待了半晌，突然又抬手取了下面那份，继续打开来看。烛光跳跃，光影相间，照着陈泽明的眉目间病态分明。可他并不知疲倦，只是盯着手头的折子一行行扫下去，如饥似渴又惊恐难当。这叠奏章并不高，他很快便看完了，继而显出疑惑茫然之色，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半晌，又伸手去拿另一叠。待这一封打开了，陈泽明猛然一惊，烫到手般险些将那奏章扔了出去。隔了一会儿，终于迟疑着打开，越看那奏章脸色越是难看，似乎随时便要倒下去了。他翻了几本，终于支持不下，胸闷欲吐，起身便要出门，一名工人拦住他。 大人，曹公公吩咐请大人看完后留宿此地，夜晚路重，勿在宫内行走。 陈泽明看了那宫女一会儿，片刻后颓然退回了座上。此刻的萧定也并未入眠，他召陈泽明入宫，原本是想亲自见他一面，可在看到对方站在阶下的那个瞬间，萧定突然改变了主意。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关心此事的进展，很快他等到了赶来回信的曹晨宇。 陈将军整夜未眠，一直坐在椅子上发呆。 被褥可送了？ 啊，送了。可陈将军恐怕无心入眠。 再说吧。 万岁，这时候是不是该找人来劝说劝说陈将军？比如说杨大人。奴才这就找人出宫。 曹公公似乎相当热衷于此事啊。 曹晨宇吃惊，不禁愣了愣。萧定凝视他片刻，将视线慢慢移回到棋盘，敛去笑容的脸上隐约有些寒意。曹晨宇这才醒过神来。 奴才该死。 他身为内监，频繁插嘴朝事，往大了说是要掉脑袋的。这样一想，浑身冷汗都下来了。 明早宫门一开，叫人送陈将军回府。 是，那奴才先行告退。 你和陈泽明很熟？ 曹晨宇头中嗡的一声响，心直往下沉，赶紧回身跪下。 奴才一直在司礼监奉事，与陈将军只有数面之缘。 萧定低头审视他半晌，神情逐渐冷淡阴沉。他想起了什么， 目光里不自禁地透出狐疑，曹晨宇惊惧难当。天明时，陈泽明是被开门的声音惊醒的，来的人是曹晨宇，他也并不与陈泽明多聊，只说宫门开了，万岁上朝前嘱咐由他安排送陈将军回府。陈泽明低头不语，那最后一叠折子他到底没看完，其实哪怕不用看完，他也知道未打开的那些奏章里写了些什么。 曹公公，万岁召我入宫只是为了看这两叠折子。 我是真不知道，将军也别追问我了。 陈泽明见他面有难色，果然不再追问，默默跟他身后出了宫。待到陈府，天已经大亮，陈泽明一夜未眠，此刻回到了家，见到床倒头便睡，却总是睡不安稳，依稀地醒了一遍又一遍，一个梦套着一个梦，无边无际。他咬牙迷迷糊糊熬了半晌，朦胧中有人拿手在他额上探了探。他睁开眼，一名清秀的女子坐在床前，面上担忧之色分明。往下看，那女子腹部微微凸起，似乎身怀六甲。见他醒来，那女子轻声道： 老爷该吃药了。 什么时辰了？ 近午时啦。老爷一直这么睡着，叫也叫不醒。 那女子说着招手，旁边侍女端上银盘上前，女子将那上头的药盏端下来，送到口边吹了一吹。这女子便是她前些年纳的小妾，名唤青青，如今已经怀孕在身，因这些缘故，青青也甚少外出。外人虽然知道有这么个人，可见过青青之面的寥寥无几。 午时， 陈泽明转头看向窗外，那外头果然已是日上三竿，早朝早散了。陈泽明扶着头，只觉得脑中昏沉，似乎灌了一脑袋的浆糊，隐约作痛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